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除了自性之外，确确实实无有一法可得。前面跟大家说过，心起感激作用虚灵，活活泼泼，决定不可得，所以你可以受用啊，你不可以 有得失的这个想法，你有得失的想法，你错了。这些误入的人，觉悟的人，他知道得失的现象是什么呢？缘生缘灭呀！缘生好像有得，缘灭了好像失掉了。实在讲呢，缘生也没有得，缘灭也没有失啊，所以才跟你讲真话，真话是不生不灭啊。《中观论》的八部说得好啊，八个字说尽了啊。八部是以不生不灭为主，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不灭，不来不去，不移不异，不长不断，这是给你说一切法的真相。而会用心的人，在日用平常，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就用这个观，绝不能打妄想你就用这个标准观察一切境界相，观久了啊会开悟打妄想就不能开悟，打妄想上你心里生烦恼了所以决定要立这个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的立耶说，立名字，立心源，现在的话叫直觉，用直觉，决定不用思考，你才会开悟。一落在思考里的，就落在意识里去了。意识是迷，不是悟。迷决定不能够开悟觉才能开悟迷开不了悟。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地方成立佛学院那么新加坡主管教育的这些官员会给我们见面来讨论一下我们特别要给他做个说明，佛学院的教育跟世间教育完全不相同我们决定不能用世间这些教育的方法模式来做用这个框架我们去填框框，我们永远达不到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是启发一切众生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要立心一时世间的学术没有立心一时这个教学是要立心一时也就是立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教育才是真正名副其实 民主自由开放的教育啊，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啊，事出事件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到这个地方通通化解了啊。摄入室里面后面还有八个字，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如是啊。这个我在此地不要细说了，细说这两个重点说不完啊，在此地只提一提啊。你看看一百戒，每一戒摄如是，这就变成一千了。一千，天台大师讲，五阴一千，众生一千，国土一千，叫三千了。此地讲，众生信聚三千之宝，就是说这桩事情。啊，这一句话简单的讲，就是众生自信本具无量的智慧、才艺等等。佛这些宝他得受用了，他完全没有障碍，落实在生活上，所以得大自在，能够在十法界随类现身，随机说法啊，不疲不厌。我们今天苦苦在哪里呢？为烦恼六贼所缚，这个六贼就是指的六尘六识啊。意识我往所害，六识里头最重的是意识啊。现在人常讲用心，什么心啊？意识心啊。反复把意识当作自己的真心啊，意识的能力确实是很强啊。诸位在《白话明文》里面看到，唯独意识具足51个心所。其他任何这个八识里头都相应的心所没那么多，只有意识是圆圆满满的啊，51心所都具足啊，可见的它的作用大了啊。向外判圆能判虚空法界，向内可以圆到阿赖耶识，这个能力多大，唯独不能圆自信，他圆不到自信啊，因为他是在迷位啊，性是这个物位，他圆不到。他能圆十法界，他圆不到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是觉悟的境界啊，但他圆不到，能力很大了。我们今天不能见性，不能入一真法界，为烦恼六贼所缚啊，啊，或者障碍我们呢、啊，意识我往所害啊。啊，亏吃在这个地方，总得要晓得啊，这个佛真的好像是一个很高明的大夫啊，替我们治病啊，一下就把病根抓到了。你这个病从哪里起源的啊？这是把我们的病根找到了。那佛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呢？乃出此三德密藏啊。那么由此可知，三德密藏啊，就是 八乘教义的内容。我们现在正在读华严，你看华严经自始至终是不是讲的法界？现在世间人叫多元文化，我们就用这个名词来说。你说多元文化，我们也给你说多元文化，你好懂吗？尽虚空遍法界，种种族群，种种异类也。华严经上说的多了，那个种种种种说了十几二十句啊。这用现在的话来讲，这多元文化。佛如何能解决这个多元的矛盾、多元的冲突呢？就用化身般若解脱了。解脱是果啊。化身是个理呀、般若是智啊。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佛法修学的目的是叫你证得法身，也就是叫你仔细观察清楚，你肯定了虚空法界是自己，一切众生是自己，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大乘法里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就兑现了。这不是一句空话了，不是一个理想啊，是事实啊。那么你对于一切众生还会有恶念吗？那不可能啊。这个是断一切恶，是彻底断掉了。从今而后对一切众生绝对不会再起一个恶念，恶断尽了，善生了，念念都是利益众生，念念帮助众生，也入这个境界，也懂得事实真相了，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发生了，明白这个真相是自性本质圆满的般若智慧。那么佛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恢复自信，这就好比用书常住之命，常住是真心的，不会变的，叫常住吧。那个意识心是会变的，这念头不可靠，变化太大了。那么地藏菩萨的名号就取这个意思，他底下这几句我们念一念：善得密藏，蕴在一切众生身心之内。蕴是蕴藏，藏在众生，我们自己是众生啊，我们身心确实具足三德密藏啊，藏在这里面呢、祝福物质而证得这个证得就落实，落实在他生活上，它起作用了，众生迷之而流转。众生是迷了自信的，流转六道轮回呀、过这些苦日子苦不堪言了、 然此密藏啊，出无改矣。啊，但是这个三德啊，般若法身解脱，他没有迷悟。啊，所以在佛没有增加一点点，在我们凡夫迷味啊，也没有减少一点点。他是如如不动啊，啊，所以地藏菩萨从最初发心，啊，这个发生那之初就是最初发心，啊，一直到他修学圆满。住等觉之后，自心化他，总不离此心密藏也。啊，这就是地藏菩萨自己修学跟教化众生的依据。啊，他凭什么修行成功？凭什么教化众生？就凭这个自性本具的三德密藏。地藏如是，每一尊诸佛菩萨也如是啊，这是给我们说出啊这个佛法教学理论的依据。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一个人创造发明的，不是自性本具的。底下这两句话也很要紧，是慈心密藏啊，即是涅槃。涅槃这个名字，学佛的同学们都很熟悉，但是涅槃真正的意义能说得清楚的人不多。此地也有个解释，给我们解释涅槃的意义。在这个第七行，第七行的下半段，梵名摩诃般涅槃呢？啊，我们中国就把它翻作涅槃。意思呢，叫大灭度。这是已经法师翻这个涅槃，把涅槃翻作大灭度。大就是法身，灭就是解脱，灭烦恼，灭生死。我们今天讲的所有一切意境，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灭了，都就是般若。十善法中夜夜戒惧常乐我净，故名为德。为什么叫三德密藏？三是说法身般若解脱，德呢是说的常乐我净。化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有常乐我净，常永恒不变啊。乐永远没有苦，像世尊讲极乐世界一样， 我是自在啊，大自在。净是清净不染，与世出世间法毫不沾染呢、所以称他做德。这个底下又说，此之四德了，不离我心，是自心本来具足的。这个当中他这个解释比喻大家自己看。我们接着看第五面，第五面第一行最后一句，我把这个连到这个地方来看。虽在迷时因而不失，只是隐，就是不能现起，并没有失掉啊！我们的三德迷障没失掉啊！正当悟处，正而不着。如果着了，就没有正德了。决定不能着相啊！决定不能起分别执着。一起分别执着了，你就迷了。故知心藏，这是自信的三德迷藏啊，具足众宝啊。这个具足众宝是比喻无量智慧的等，即空家中。即空即假即中，即空从体上讲的，体是空寂的；即假从相上讲的，它现的相啊，像是梦幻泡影啊，像是幻象啊，不能说没有，好像做梦啊，梦中真有相啊。中是什么？中是叫你用，你要用中啊！你看中国圣人教人呢，也要用中，中庸之道啊！佛菩萨教化众生也教人用中，中道第一啊！为什么呢？体是空的，相是假有。两边都不占，两边都不执着，我们这个用啊，就用得自在了。空有两边不堕啊，要把这个变成我们的生活，你这一生就过得自在快乐。晓得一切诸法体空寂，相幻有啊，所以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那么这就是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啊，随缘是用中啊，攀缘就是偏执了，错了。用中是真正幸福，真正自在啊！所有一切忧虑、恐怖、烦恼，全都没有了啊！你说你多自在啊！我们今天所谓的高度智慧的生活，就是会用中。不会用中的人，那是烦恼忧虑重重啊！ 所以这个地方讲了，皆空假中无不如意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地藏之名其意如此啊，啊，这再给我们解释地藏菩萨这个名词的含义，你看看多圆满。好，我们再看第六行。第六行从第二句看起，我把这个文念一念：今我佛于忉利天宫，以法界众生殷勤付诸地藏，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施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正于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四德大宝尽安置迷藏中故也。我们只看这一段，这一段说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弘法利身这一桩事情，这个使命，这个任务付托给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大家也明了了，地藏是表法的呀，任何一个人依照这个法修学，依照这个法去教化众生，就是世尊所嘱咐之人啊。这个人呢，也是古人所讲的直下承当啊。他的事业，地藏事业，真正是续佛慧命啊。正法九度啊，佛不住世，要由这些发大心的人啊来从事于这个工作啊，要有大愿，令一切众生永离诸苦。遇佛受记，你帮众生的忙才算是帮到底呀！啊，叫他永离诸苦，没有得佛受记还不圆满呢，一定要帮他了，帮助他了，遇佛受记，这个事情大难大难啊！说起来容易，怎么能做得到啊？这个经里面教给我们很多的方法啊，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呢？孝亲尊师。所以地藏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啊，佛法是教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决定不是宗教。如果把佛教看作宗教，这个目的永远达不到。它是教学，它是教育，它是师道啊！我们尊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啊，我们根本的老师，我们自称弟子啊，我们跟佛的关系师生关系啊，这不是宗教， 宗教是主仆的关系，主奴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啊，不是师生关系，我们是师生关系，要搞清楚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大问题宗教不能解决，教育能解决。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他搞教育，他不搞宗教。啊，他要搞一个宗教，真的也可以当教主啊，解决不了问题啊。为什么呢？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把佛法介绍给广大的群众，第一桩要紧的大事，证明啊，孔老夫子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呢，啊，先要证明。啊，一般人讲到佛教，都认为是宗教。啊，我们现在没有法子，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现在不得已要麻烦一点。啊，把佛教再贴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这是证明啊，名正则言顺啊。啊，教育从哪里教起？从孝亲尊师教起。这一部经就是教给我们孝亲尊师。啊，为什么呢？孝亲尊师是信德。孝亲尊师是觉，不是迷。啊，所以用这个方法了，开发我们自信本具的三德密藏。啊，那么先懂得孝顺自己的父母，尊重自己的老师，然后逐渐扩大孝顺一切众生。啊，这佛在大经上说了，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那是我过去父母，我就要孝敬，啊，就要孝顺了。未来诸佛呢，我就要尊敬。啊，未来诸佛是老师吗？这个观念要不能建立，这个事情要不能做到，那三德密藏永远隐藏在那里，不会现前的。啊，你要想三德密藏现前，三德密藏现前给诸位说发生大事啊，你就超凡入圣了。你要明了，你要做到，你不明了做不到啊，你就永远不能够超凡入圣啊，超不了啊。啊，这个事情啊，谁都帮不上忙。诸佛菩萨虽然非常爱护我们，帮不上忙啊。啊，佛对我们的恩德，这是教导我们啊，开示无如嘛。佛能做的是开示，开是言教，啊，是身教，做给你看，做样子给你看，啊，指示给你，你自己要有能力悟啊，啊，你听到佛的开示，啊，见到佛的行仪。你要觉悟啊，觉悟之后啊，你要其如啊，也要入佛的境界啊。你不悟不如，那还是等于零啊。啊，悟如这个事情，佛帮不上忙。 在楞严会上诸位看到了，阿难尊者存了一个侥幸的心，实际上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以为你们大家要修行，你不修行不能成就啊，我没关系，佛是我的老大哥啊，我不修行将来他会拉我一把了，我也会成佛了，他帮助我了，遇到摩登伽女真呢，这才晓得自己不修行啊，老大哥也帮不上忙啊，说明这一桩事情没有人能够帮你忙，这个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是要你肯放下才行啊。啊，任何人不能帮助你放下。啊，你怎么肯放下呢？你真正觉悟了，所以佛只能帮得上忙的，帮助你觉悟，啊，为你讲经说法。时时刻刻把这事实真相啊说给你听的啊，你一遍不觉悟两遍，两遍不觉悟三遍，佛很有耐心啊，这个比孔老夫子高，孔老夫子三遍你都不懂不教你了啊，佛很慈悲，三遍不懂还教你，一百遍一千遍不懂你还不舍弃你啊，这真叫大慈大悲啊，这个在世间一般的老师做不到啊，啊遇到这么一个刚强难化的学生，不听话的学生他还不舍弃还那么慈悲，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这种好老师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自己要觉悟，要放下，要弃入，然后要学佛一样没有任何条件帮助一切众生啊，在帮助我们也应当以义务教育工作者这个身份来做就没有过失了可是义务教育工作者这是诸佛菩萨真正的身份，他在世间随类以现身，无论现什么身份都是利用这个身份啊，利用他的职位，利用他的权势，全是从事于智慧教育，这个就是佛菩萨。我们在经上看到国王菩萨、大臣菩萨、宰官菩萨啊，做商人的商主菩萨啊，做医生的医王菩萨啊，你看他身份不相同，行业不相同，他的精神完全相同啊，帮助众生觉悟啊，啊，真的是谢时谢托永离诸苦啊，遇佛受机啊，遇佛受机在我们现在这个大时代里头只有劝人修净土法门啊，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他就决定遇佛受机啊，楞严经里面所说的 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佛哪有不受记的道理？我们用别的方法令一切众生遇佛受记，难啊，真不容易啊！净土法门容易啊，几乎是肯修学的人都能得佛受记。地藏名号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第二段呢，菩萨。菩萨这两个字的意思好懂。这两个字也是梵语。在第五面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第一句。具足应云菩提萨埵，这是梵语音译的。也是说于尊重不凡，这个意思是可以翻的。为什么不翻呢？尊重他，是尊重不凡。中国人喜欢简单，菩提萨埵把那个尾音省略掉了，我们称菩萨。这个意思，古今两个翻译都翻得好。这个古今两种翻译是以玄奘大师为一个界限。玄奘大师以前我们习惯称为古矣，玄奘大师以后叫今矣。这个今古是以这个为标准。古时候的翻译就是玄奘大师以前都翻作叫大道心众生。菩萨是众生的，实在讲跟我们没有两样啊，但是人家有道心啊。那么小乘人也有道心，所以简别为大道心啊，就是大乘道心啊，再称为菩萨了。玄奘大师把它译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这是鉴别我们一般凡夫是迷惑的有情众生。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解释都好。所以真正觉悟的有情众生就是菩萨吧。觉悟的程度前身不一样，所以菩萨了阶级高下就不相同啊。在大乘圆教，从初信位的菩萨一直到等觉菩萨，总共有51个位次啊，这是真正觉悟了。觉悟的标准是什么呢？前面讲的发生般若解脱，以这个为标准。你看初信位的菩萨，天台贤首两家都是这个说法，三界88品见惑断尽了啊，这个证得初信位的菩萨了，这是菩萨地位最低的，好像你上学了，小学一年级 啊，你上一年级了。这个地位虽然最低，为什么称为觉者呢？他不会退，他所证的叫位不退，三不退里头，他证的位不退，也就是说，他绝对不会再退转来做凡夫的。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那我们晓得八十八品见惑里面头一条身见，可见的他们这些人觉悟了什么，不再把这个身看作是自己了。那么原初住这个初性位的菩萨把什么看作自己呢？尽虚空变法界看作自己，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他真觉悟了。所以他跟化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密藏啊有一分相应，相应虽然不多不够深，一分相应，他这个观念正确了，见解正确了而没有错误。一切众生是自己，虚空法界是自己，他有这个认知啊。这就是智慧啊，认知是智慧啊。他在这个里面得自在了，把我所放下了，用我们现在人的话说，得失放下了，凡夫患得患失，他得失的念头放下了，在这个一生当中，不再有得失这个念头了，得到他也没有欢喜，舍掉他也没有忧虑。得失不关心啊，那么这是原教的初住菩萨，凡是契入这个境界，那都是菩萨，不论什么身份呢，也不论什么宗教啊。我们在华严上看到的有许多婆罗门啊，外道，他契入这个境界都是菩萨，我们都称他做菩萨啊。那么这些人也都是佛的学生，也都是佛的弟子，可见的佛教是多元文化的教学啊，没有排斥宗教啊。佛弟子当中啊，婆罗门外道很多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们就看到甚热婆罗门变形外道啊，这些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宗教领袖。他们就有机缘听佛说法啊，他的心行，就他的思想见解行持与三德密藏相应，菩萨了，菩萨婆罗门呐，菩萨外道啊。我们今天跟其他宗教接触啊，特别是我在澳洲啊，澳洲比这边殊胜啊。我称他们都称菩萨啊，我们在一堂聚会，在一堂讨论啊，我称他们菩萨，他们也很欢喜，问我菩萨什么意思，菩萨是个有智慧觉悟的人， 你们都是有智慧觉悟的人吗？那他们就笑起来了，你们是宗教领袖吗？那所以天主教叫做神父菩萨，啊，基督教牧师菩萨，对，你看我们不就打成一片了？多元文化马上就融合了，啊，异中有同啊，啊，同不爱异，你还是你的神父身份、牧师身份的。华严山讲的世事无碍啊，啊，这个世界多才多姿啊，才显示出美呀，不是清一色的啊，清一色的错了啊，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举个比喻，诸位去想想啊，譬如我们人的一生，这个一生呢是整体的庄严，帽子戴得很华丽啊，身上披的璎珞啊，手上戴的首饰啊，镯戒指啊，这就多元文化了。头不是身，身不是手，手不是脚，你一定要统一，要一样。帽子也戴在手指上啊，戒指要套在头上，那不伦不类吧？成什么话呢？啊，你也才晓得各个族类有各个族类的文化，有各个族类的美啊，头有头之美，身有身之美，手有手之美，脚有脚之美，这多元文化了啊，这个融合起来叫整体之美。怎么能够是强迫跟自己一样呢？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头强迫手要跟头一样，头戴帽子，你手指也要戴帽子，成不成话嘛？啊，所以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宇宙本来就是多元的。啊，这个里头讲求的是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才得大自在啊，才是真善美慧啊。啊，所以佛法的教学者绝不勉强一个人，绝没有控制人的念头。这是得到真正的自在，真正的自由。自由不妨碍别人自由啊！啊，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妄念呢，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决定没有控制啊，我们才真正得到解脱了啊，自他都解脱。这个才达到真善美慧，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美好的社会。啊，所以义理之中有同，同中有义，同义不妨碍。啊，这个同是什么？自信相同。尊重相同啊，互爱相同啊，互助合作相同啊，啊，我们衣着可以不同，生活方式可以不同，啊，这基本几个同，这个是自信性的嘛。啊，我们看看华藏世界，看看极乐世界，不尽是如此吗？所以现在这个世间有一些野心家要征服世界，要强迫别人过我一样的生活啊，过我跟我一样的童话， 错了，违背了自然生态啊！啊，他不会成功啊，那只有造业啊！所以佛菩萨有高度智慧啊，他对这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清楚的人、明白的人，这个人就叫菩萨。啊，所以我们接触一切人呢，我们都成菩萨了。啊，他做官的宰官菩萨，啊，他经商的商主菩萨。啊，我们先把菩萨这个帽子给他戴上，然后再叫他真正学菩萨，他就很高兴了吧？啊，叫他先学菩萨，学会了帽子再给他。那到什么时候他才能戴上啊？先就送给他，然后教他怎么学菩萨。这个方法很有效果。啊，我们实际上啊，在做这个工作，啊，做得很有成效。啊，希望我们同学呢，多多去想想。啊，怎样来学习，能够成就自己，帮助别人。啊，自己做个真正菩萨，也度许许多多人呢，也做了真菩萨。啊，那就功德无量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